新出版 D100 还声于民。 大声台重新出发。星期六上午7:30到10:00，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00到下午1:00， 龙凤大茶楼。 下午1:00到4:00， 周末饮冰山。 下午4:00到黄昏6:00， 恩典时刻。 黄昏6:00到晚上9:00，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9:00到凌晨12:00，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众瞩目，星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同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的茶杯英文版。 Teacup in a storm。 Teacup in a storm。 D100 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00到12:00。 Teacup in a storm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波雷的茶杯 D100 Sunday Digital We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对冲人生路，今集前之见请来罗启仪，一位上过8844米世界之巅，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金融人，一起讲下人生下半场 英雄事迹啦，振奋人心的一些说话。 本书叫《疯狂追梦》，我就是那个疯狂。 上过世界第一峰，更加顿悟到人间渺小，亲情可贵，更加学懂谦卑和珍惜。好歌听出耳由，话题激发心灵。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2:00，对冲人生路见。 与时代同行， 为生命喝彩， 恩典时刻重新出发。 声音专栏听生命唱歌，陈守贤凭歌记忆为生命喝彩。 桂丽丝的世界，桂丽丝与你穿梭光影文化，细微恩典。 当然仲有罗文威联同嘉宾主持，心怀天国，纵论日光之下人间事，与时代同行。 恩典时刻由时代论坛制作，逢星期六下午4:00至6:00 D100 大声台，还声于民，重新出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作为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同埋身为一个教授，你见到啲打黑车去对普通学生，是比较难去接受的一个现实。 去订立贫穷线的数据，政府的经济顾问和我们的统计处呢，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到去重新去整理这些数据，而注入去这个即都有国际性通用的方法来到去做的进度，我觉得是理想的，我们行紧的了，一步步行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郑家富咧正在咧喺呢个系将军嘅途中咧，个隧道途中赶紧翻嚟噶啦。咁啊，林伯先开咪先啦吓。咁啊，今日咧有好多单都系关于呢个传媒嘅问题噶。首先，当然啦，可能阿毛孟静喺立法会度吓，突然间咧就撤回话咧要用呢个系啊。特權同埋呢個係條例咧 ，PNP 咧就去係要求咧係查呢個係啊香港電台究竟呢個咁樣嘅鄧隱光咧作為廣播處處長係有冇係干涉咗呢個係編輯自主咧，係造成咗咁嘅白色啊、紅色啊定咩色嘅恐怖咧？啊，當然啦，喺各個建制派嘅係陳詞之下咧，都明知啊經過啲。个几钟头嘅讨论输硬噶啦，吓毛孟静冇计啦，啊被逼咧系撤回动议。啊晏昼我会见到佢，我会再问下佢究竟啊下一个回合点样样咧？另一单消息咧就令我哋觉得系好突然嘅， 萧若元创办的人网呢就说在月底3月30日之前呢就停止呢是这个是制作这个网上的节目。咁呢佢有当然啦今日好多份报章包括外国报章都有就呢件事呢都有一个颇大篇幅嘅报道嘅。当然最大嘅就係呢个信报嘅系独眼香港纪晓峰呢就似乎有好多掌握到好多内幕消息咁样。咁明报呢亦都点名啦就话萧若元呢对好多人呢系表示失望。咁系逐个逐个点名㗎。咁我哋一人试下啦睇下佢被点名嘅人我哋联唔联络到睇下佢点样系讲呢件事。包括当然啦阿老师我哋都想联络佢睇下佢冇咁早起身会唔会就呢件事呢系都向我哋嘅听众讲讲。点解要特别系讲呢佢呢因为呢佢特别话呢喺呢个佢嘅系停业之后呢停办之后呢就希望呢系大家呢系嚟听我哋 D100 嘅节目。咁当然多谢佢咁样系去提啦。咁但系呢个咁样嘅提法究竟是对 D100 好啊抑或唔好呢咁昨日大班呢亦都就住呢个系报纸嘅查询呢亦都呢讲话对人网嘅停办呢系结业呢系表示震惊啊。佢认为人网嘅结束呢肯定嗰代系对香港嘅广播业呢系咪言论自由一定嘅影响。咁希望萧玉元呢系能够三思同埋回心转意继续为人民发声。嗱呢个我唔知啦我好希望呢人网嘅听众亦都好似我哋较早前 DBC 听嗰样若然你哋好希望香港人网保留嘅声音嘅咁你要呢群起向阿萧呢就係表示一个意见啊咁究竟系咪因为好似佢话斋啊报纸咁讲啊蚀咗千零万系咪肉赤呢系咪纯一个钱嘅问题呢啊咁我哋唔知啦。好啦另外呢永远都有嗰句说话啊呢、這个刘长乐就喺报纸度讲就话呢梅铎呢就会喺佢嗰个系凤凰卫视呢就会系减持呢个持股量。咁但係佢又讲喎又唔排除未来有意申请香港嘅免费电视广告牌照。好啦刘长乐开声系唔系表示佢有内幕消息就话呢真系这个是苏锦良这个卡片苏或者这个689先生这个特区政府是不是就真的有意呢是开放这个免费电视牌的电视台的一个的是市场竞争呢又真的不知道、啊。不过大家如果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的呢我预告一下晏昼两点钟至到四点钟就在这个浸会大学呢是一个论坛就讨论一下究竟我们香港需不需要一个新的或者不是一个的多个的免费电视嘅牌照，究竟开放天空又系竞争系好事定系坏事咧？咁呢啲系咪都可以倾嘅？仲有咧就系、是、小班吓，寻日讲突然就话咧系张仁良咧，张仁良吓、会成为呢个教育学院嘅校长。这个突然呢当然呢我们今天呢见到这个信报的余锦炎的香港脉搏专栏都是突然这个字括住的。因为呢亦都好多人讲就话讲咗好耐㗎啦有咩咁突然呢大家都知㗎啦呢个系啊咁啊张仁良亦都系啦较早前呢辞咗好多嘅系公职就希望呢系专心呢系要去呢系做好呢个教育学院嘅工作。最重要嘅当然啦系要继承呢前任嘅两任嘅校长都冇法子做到嘅或者都要一个持久嘅抗战就话抗争吓，点样先就能够将你个教育学院咧争取成为一个嘅大学，有咁嘅大学嘅资格啊？咁呢个都系佢系需要努力嘅。咁寻日咧，当佢系正如余锦炎话斋咧，寻日咧系好似系好闯住之下咧，就突然咁样宣布佢系教育学院咧宣布委任张仁良教授咧系做校长啦。咁入面呢係昨日嘅招待会上面都有讲到呢係问佢好多问题啦问到六岁嘅时候呢佢係泪有泪眼呀有泛泪嘅咁小班返到啦 係啦你真係犀利 清算你呀就话呢你讲嘅张仁良校长呀就话佢突然上任 突然上任 流传咗好耐 嘅我冇话佢 辞咗好多公职 我其实冇话佢突然话上任不过即係话我哋收到料系佢琴日就会宣布咁解 係另外有单消息又真係一定要讲嘅 係点呀 无论系呢个系畅销嘅系主流报章或者系外国报章 係 真系你睇个头版你就知啦 係点呀 即 手牽手在飛機上落梯坎上 好過這個美國有這裏停一停,我經常都覺得這些衣著的評審,我經常都覺得都是因人而定的,我自己對衣著沒什麼特別的講究,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我經常覺得很主觀,林伯你說,哪一個穿什麼衣服,他什麼地位? 或者他什麼有錢好、沒錢好,有錢的人戴著朱耳繩,你都說他是假的,你都覺得挺漂亮的,很多人都這樣想。你說這個品味的問題?還是我覺得這個不是只是品味的問題,當然鄧達志我都認識他,他都是相當有資格去評核。不過有時看到一些報章評核一些 所謂名人的衣著,哪個第一夫人,譬如現在美國第一夫人,比人平衡為最,全美最好的衣著的品味的女士。那有時看一下,都不能夠如是,跟天時明星的老婆,都是差不多,不過10歲我要向你道歉,今天呢。不過我道歉向聽眾道歉。首先都是要向你,林伯,我們加油一路,加油,曬個冧,都是你不好的,雖然曬完冧之後,今天叫我看那個失眠,早點打電話提醒,叫醒你。真是,不過這樣,昨晚這一覺,是我這個,我想這十年來,很少能夠一覺是竟然連續八小時無醒,作為我這十年來都少有,可能因為昨天都基於昨天整天的工作都相當勞累。 所以我都真的要積極,今天是農曆年過了之後的最忙的一天,即是婚禮的工作,今天是好日子,因為今天你知道,可能因為是否就這樣給你一個壓力,你說我要睡得好一點,我又從來,想白,真的,我從來 我是很少因為工作壓力而睡不到的,因為我昨天不是睡不到,我睡了7點鐘就睡了,一覺醒來7點鐘,接著還咦,今天星期幾呢?你經常都有這種印象的啦,今天星期幾呢?今天星期六,星期六要做節目,那就Believe吧,所以就立刻打給你。 你昨天就說我們香港人長期失眠,不夠睡,都是這件事可能令到我下意識地告訴我,我要聽林伯說要睡多一點。所以今天我就慢慢在這裡跟你說一下新聞,不過剛才我進來的時候,你說蕭若元的人網。 我覺得是,我覺得試一下找一下他,我猜蕭若元應該是戲的新的,我覺得更加要找就是找萬必,因為他就是人網的行政總裁CEO,亦都有網,蕭就說對他是對一大人,明報有一個很詳細的報導,點名,對一堆人表示是失望。對一堆人,包括他? 包括毛孟靜昨天那個話,我知道,這個我估計昨天因為他們的名字,其實大家都一早就知道,不過我都覺得現在的方向都正確,首先我們希望在公聽會上能夠請多些相關人等來表達,但是林伯 你記得我們都有不同的節目,大家訪問,即是港台 最近一次我跟森哥访问Mark 姐的时候呢，其实都开始有听众是不耐烦，即觉得即港台内部其实即真的我们现在，即皇帝不急，即我们当然不会说自己是太监啦，不过即总言之呢，好似当事人呢都唔急，不过当然港台唔系淨係呢一班人嘅，係我哋全香港嘅。咁所以有啲人就话唔好理佢哋啦，我哋自己包围港台，令到港台呢係瘫痪，已经有好多听众甚至喺 Facebook 都咁写啦。咁所以唯有可能最终呢即係不了了之。你睇而家又剩咗落嚟啦，佢哋连联署都冇。咁因为森哥有一次就提我，唉，联咩署啊？有一次佢哋联署咧，得真系示威变示弱，咁就问题就喺呢度咯，林伯。所以咧，即系呢个确实系令人忧虑，就系港台已经俾邓引光之流咧，已经分化咗，将电台同电视部咧一分为二。电台嗰啲咧就个个坐喺度就等睇戏，电视部就得个急，咁而家就睇下下一步啦，睇下呢个公听会咧，睇下 Forever C 咧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即系我唔敢话佢胆量啦，即系佢会唔会喺个会上边咧系表达好强烈嘅不满，而有一个另外一个即系爆炸性嘅一啲嘅透露，就唯有系咁啦，系嘛。咁所以一阵间咧，喂，尽量啊，叫阿周鹏咧帮帮手，搵搵阿萧若元，搵搵阿万别，亦都可以搵下你老友毛孟静啊。虽然你话你晏昼见到佢，头先话，但系港台跟进，即系就住呢一个嘅，即系言论自由，我哋电台嗱，我哋 DBC 嘅时候啊，我哋都希望。即係四方八面能夠支持我哋，同樣如果我哋而家見到香港人網月底停播，我哋都希望能夠即係做得到幾多就支持佢哋到底啊，係咪？雖然蕭若元呢聽你講，佢話係呼籲啲人聽我哋啊， 係啊。叫聽人啲嘢白咁啊！大班咧都話對呢個消息係比較覺得係震驚嘅，真係咁啊！覺得希望阿老蕭就回心轉意啦嚇。咁我就頭先有講過，就話我建議就話好似人一人網都係一個係相當成熟嘅網上嘅一個平台。 幾耐啊？搞咗 我有一個資料咧，就我揾翻出嚟。咁咧我就希望咧就話擁護呢個係唔同。呢、這個言論嘅立場嘅一個係聽眾咧，你知咗人網咁耐啦，咁我就話係咪應該學一學 DBC 我哋嗰啲係擁趸咁樣，真係要向阿老蕭強烈表示你哋對呢個平台嘅一啲嘅意見。 佢哋使唔使？佢哋有冇？佢哋唔係月費冇？ 冇佢哋冇 收 費，但 係 佢哋有收廣告嘅嚇。 咁啊，蕭若元你一度笑指結束人網是由於怕咗近日向香港人網宣戰的黃楊達，其後又指前日作出決定，強調唔係受到政治壓力啦。就咁講咧，就似乎啊，即係若有所指啦。蕭若元即係開頭就話喂，直指即係怕咗黃楊達。后尾就话，都系前日先决定嘅，咁就唔系政治压力。 揾到 个资 料啊，萧若元喺2008年成立个人网噶，系啦， 零八年， 咁咧后嚟咧就同阿黄毓民创办嘅 My Radio 咧就合并噶吓。 哦，系啦 ，OK， 即系2008年到而家吓，咁即系几年啦吓，即系都多年嚟咧，其实人网咧系据我理解，虽然我就唔多听，我都上过去都一两次咧，早年好似系啊，即系。即係傾下偈，但係我估計喺網上咧係真係唔少聽眾，特別係年青一代， 同埋係佢哋嘅係擁趸咧係比較上都係比較啲係進步啲、前衞啲、激進 啲啦， 一啲後生仔嚟㗎。 即係喺網上邊咧，當然係一啲比較前衞嘅聽眾嘅，呢個一定係㗎啦，因為咧。真係年青人呢就係、是、我哋社會推動嘅力量嚟嘅。係咪年青人好多創意嘅。 咁高登上面呢都有好多嘅留言嘅。咁有人講就話並非政治壓力啦，同都係金錢問題啦。咁又話萬必啊，咁令到呢個令老蕭失望啦。咁因為呢就老蕭喺佢嘅節目嗰度宣布嘅。 風也蕭蕭的節目那裡宣布的。 是嗎？你熟不熟啊？蕭若元。 我很熟，我們當然是麗的年代同事來的嘛。 即是希望 他。他是才子，他是主管這個是麗的電視當時候是第一台的這個是策劃主管。 咁 我就負責那個資料搜集組，咁我是一個支援的工作來的。咁當年呢就是麥當雄啊，就處理這個是統籌這個是呢個中文台嚇，呢、這個麗的電視。 咁我訪問你啦。如果你即係我相信對一個人嘅熟悉之餘，都對一個傳媒咁了解咧，你嘅估計咧，其實佢點解會有今日咁嘅決定咧？你從你嘅 我真係冇乜跡象喎。嗱，我同阿蕭叫熟，但我哋唔係常常係有來往。但係咧，我就記得咧，我係比較上比較傾得多啲咧，就係、是。喺我咧喺幾年前咧就未嚟加盟嘅大班呢、這個嚇，佢、啊、籌備咗好耐啊，由紅圖，然後跟住又數碼廣播，然後 D100 又二播嚇， 係 啊，咁樣當時我就係、是、得到邀請咧，就係、是、加入一個叫做 Our TV 嘅大家庭。咁呢個 Our TV 都係 都 似揾 過我 有 討論過呢個 有一個 係 一個視頻嘅，係一個視頻啊，同埋都有個聲音廣播。 係啊係啊。 咁佢哋係一個唔收費嘅，係 喺北角噶嘛， 喺北角啊。 係。 咁阿蕭咧，亦都當時係有出錢咧，同埋出力咧，係支持呢個咁樣嘅係平台嘅嚇。 係。我嘅即係估計咧，今次多多少少當然啫，即係當事人嘅解釋，我哋就第一。冇理由唔信嘅，即係呢個當事人就認為，即係如果你話係因為經營上面有困難，咁、我相信呢個經營嘅困難， 經營困難，我就覺得阿蕭係一個好大膽，同埋係一個係好有好有嘅係發展嘅，同埋都係腦筋靈活嘅生意人嚟嘅， 係 純粹因為錢而佢唔經落去咧，我又覺得唔係 經營困難咧，諗 因為由佢開台開始，佢已經知道咧係要填冚 嘅， 真係嚇。 我意思經營困難咧，有時唔係淨係即係錢嘅問題，即係佢開張嗱，因為佢同阿黃楊達、黃毓民又拆夥啦，即係近期嘅事啫，都係係咪？咁一拆咗出嚟咧，個經營嘅困難係我相信係在乎，即係冇咗一啲主角又好，或者係一啲中流砥柱，咁佢個經營上面咧，基於咁咧，咁一拆為二，咁可能基於人哋另外另起爐灶咧，對佢嘅一個聽眾群嘅爭奪啦咁呢啲都係。都係對於佢嚟講，可能係感覺到即係意興難山都係唔出奇嘅，所以佢即係曾幾何時點名啊，曾經啊點名黃楊達啦，頭先我讀佢出嚟，跟住就即係萬必啊劉家雄佢都點名，不過話明啦，萬必同劉家雄咧就話係少少嘅不滿啫，喺嗰度少少，咁多多係乜嘢咧？咁呢個真係要當事人嚟講啦。 不過我都同意你講，佢可能真係意興難伸啊！特別佢講到就話咧，喺呢個係下個禮拜六咧就會有告別大會啦。咁然後跟住咧，佢就會準備去放假啊。咁啊係然後就再諗下係啊， 即係點 樣部署啊將來嘅工作咁樣嚇。係， 咁我又覺得即係呢啲。都是每一個人在面對自己的工作的態度上面呢是有一些轉型呢都要停一停想一想啦。咁黃楊達都曾經是我們的嘉賓主持啊他當然即係說話思想啊反應啊都相當即係出眾嘅。咁可能佢離開呢對於阿蕭啊特別阿毓民。毓民同黃楊達係咪而家自己有個台呀好似係我諗吧。好似有一個。咁所以你會見到可能阿蕭即係覺得哇真係都相當大嘅競爭。咁既然係咁咁不如你哋玩埋佢囉咁可能係咁啦諗吧係咪。喂，咁你 喺網上有好多留言嘅，喺高登就咁，當然都有啲係嚇，佢哋真情流露嘅，係好直接嗰啲，好多好多嗰啲，咁我哋梗係唔讀啦嚇。咁亦都有啲人就話係買 radio 就唔受影響，就會做視像新聞，做其他生意啊。咁亦都有人就係話啦，係啦。輕鐵痴漢啊，佢話就啦，就話咧阿老蕭啊會離開香港幾個月嚇。咁啊。亦都有引述阿蕭嘅说话就话咧， 不再支持任何的政治团体，所以我想希望今天能够找到几个主角了解一下详情，不过有时星期六是难找人的，我都七点才起床，很多人都未必现在听我们做节目，我们唯有就是 自话自说，看到新闻，我们作为一个分析。 不过待会8点后 确实我都想讲一讲张仁良提起六四眼泛泪光的这一刻，我觉得始终他是一个新任的校园的校长，亦都看看究竟他的背景，跟着亦都讲一下人网，亦都可以继续看看我们新普选联盟的工作等等。 你对星岛的老板就是突然间变了凉粉，又没兴趣谈？有，当然有，待会再谈。D100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大埔发生撞车意外，一死一伤。凌晨4点几，一架的士沿吐露港公路驶往康乐园方向，去到天桥上同一架工程车相撞。67岁的士司机送院后死亡，另一名男乘客就受伤。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俄中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具体领域的关系，包括经济领域，以便保持双边合作势头，它符合两国国民利益。 習近平指兩國形成成熟牢固的政治關係，說兩國應該加強政治支持，堅決支持任何國家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努力，並強調需要在解決國際問題時加強協調和相互協助。 蔡普卢斯国会开始表决新的紧急救助方案，同意重组银行业的法案，成立团结基金以及容许资金管制，防止银行挤提。银行重组法案以26对2票通过，25名国会议员投弃权票。法案赋予央行权力，从有问题银行中将优质良好的负债分隔出来，当中包括第二大的大 中银行，团结基金将纳入养老金同国有资产，同时仲涉及发行紧急债券。至于最争议的向存款征税建议，当局计划向超过10万欧元的存款征税最多10%，就仍然未有触及。 据了解，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会在星期日前往布鲁塞尔，向欧元区成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讲解新方案，并争取他们支持新的存款税建议，先带回给国会表决。 奥巴马转往约旦访问，同国王阿卜杜拉会谈，讨论中东和平以及叙利亚难民涌入约旦问题。奥巴马表示，美国将提供2亿美元支援约旦处理涌入的叙利亚难民。过去两年，叙利亚政府同反对派开战，导致40万叙利亚人涌入约旦，居住在难民营。对约旦造成很大经济压力之外，约旦亦担心恐怖分子可能匿藏在难民营，从事破坏活动。奥巴马又对阿卜杜拉推动约旦推行必要的改革表示欢迎。 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卫冕的西班牙在第九组主场被芬兰逼和1-1， 榜首位置被法国取代，法国主场3-1击败格鲁吉亚。 英格兰在第八组作客狂扫弱队圣马力诺8-0，夺得26年来最大的胜仗。 德国在第三组作客3-0大胜哈萨克，继续排榜首。第四组的荷兰五战全胜，主场3-0赢爱沙尼亚。第六组的葡萄牙靠补时阶段的入波，作客3-3逼和以色列。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512点，升9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245点，升2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6,393点，升4点。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100米左右。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晚上多云，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同埋较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早晨，而家 Annie 同你讲下交通消息啦。咁同你讲返啲路面安排。喺港岛区为咗配合香港大球场举行嘅篮球比赛，而家铜锣湾扫光埔同铜锣湾区会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加连老道山同埋东苑道分别会改为单程南行同埋单程北行。咁另外现场会有啲封路措施㗎，留意返指示啦。在新界区，因为交通意外的关系，现在吐露港公路去粉岭方向，跟着大埔花园的慢线开返行得啫。因为爆水管关系，屯门井财街来回方向近住清翠径的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已经改道行驶，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行青山公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00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好玩星期天。 讲到借渣咁嘅价钱，烧鹅咁嘅味道，足球迷一定会谂起佢。佢上季带领荃湾足球队全季不败，夺得丙组联赛冠军。唔少人期待佢今季延续佳绩，但系佢只系执教半年就毅然辞去总教练一职，究竟真系佢所讲嘅健康理由，定抑或另有原因呢？佢嘅足球理念又系乜嘢呢？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好玩星期天，有香港轰动一时三郎奇案受害人嘅长子皮蛋王黄轩贵做嘉宾。 好玩星期天。 作为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还有身为一个教授，你看到打黑车去对付学生，是比较难去接受的一个现实。 去订立贫穷线的数据，政府的经济顾问和我们的统计处呢，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到去重新去整理这些数据，而注入去这个多有国际性通用的方法呢来到去做的。进度我觉得是理想，我们行紧的了，一步步行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8:07啊，小班阿 Mandy 话林伯7点起咗身啊，听紧 D100啊， 系嘛，咁啊，梗有好多人听紧，不过亦都有唔少人仲系瞓紧觉咁解啫，因为始终毕竟。都是星期六、星期六呢確實是香港有很多人都開始即部分啦，也不是很多啦，五天工作最低到公務員系啦、有些即大的機構都是啦。不過講返呢個張仁亮呢，我越睇、今日對張仁亮呢個報導呢、我畢竟即、對一個人呢嘅認識呢，你好多时候都是要靠他的言行、一举一动。我昨天都讲过啦，我和张仁亮不是很熟、不过呢都在一个的即是唐英年做主席的当时这个即是 沙士之後去對一個經濟的發展呢，我唔記得咗個名添，嗰個委員會都好多人嘅，幾廿人嘅。咁啊，對佢嘅認知呢都係從佢嘅發言，佢嘅發言亦都相當穩重，而佢嘅主打就係當然係金融啦，金融專家嚟嘅，即係金融事務。咁啊，對經濟啊、金融啊呢啲，你睇佢個履歷都係啊，佢中文大學理學士，跟住法國巴黎第六大學統計學博士，英國斯拉斯克萊德大學金融學博士。咁佢工作都係喺浸會成大，都係金融學嘅講座教授。咁就好明顯咧，即係佢呢一方面係相當嘅有佢嘅即係本位。作為一個教院的新校長呢，記者當然問他六四啦，是不是林伯？但我又覺得呢，即以他的身份呢，這個問題呢在現在的政界來說呢，可能是一個相當敏感的一個課題來的。所以呢就我覺得他剛才大家都聽到少少啦，是不是？我們再欣賞一下，了解一下一个新任的校长，一个作为一个未来老师出一个的教育机构去培训老师一个领导人，他的良心，他的良知，他的一言一行是很影响他的学生的。我们不妨就再仔细一点听下，究竟六四对于他来讲是什么一回事，好吗？林伯， 作為中國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悲劇，還有身為一個教授，你看到打黑車去對付學生是比較難去接受的一個現實。 很難接受， 我就真的給一個 like 他了，是不是？真的說真的，有多少個歷任的教院的校長，包括我的所謂前黨友 張炳良， 他大佬張炳良一個炳，真的那個就真的炳了這個就是人仁義那個人。 你再補充，不是人真的以為真的是親兄弟真的，雖然你昨天已經解釋過 有時的事情就被大家輕鬆一下因為我真的，你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他張仁，我第一個反應我真的， 但 他 兩個樣子不是很 像不像，但是名字我真的問他，你是不是張炳良的兄弟我真的，這個是我對跟他第一個很多年前第一個對話的。 咁有冇啲外籍朋友問你又係點解你個中文名叫小班嚇 ，Taipan Junior？ 咁你同嗰個 Taipan Cheng 有冇關係嘅咧？ 唉，呢啲真係即小班，小 pan 係嘛？小 pan 啊 ，Taipan 啊，唔係咁噶嘛，大佬即係人哋以為我係蕭兄弟，唔通你係蕭 pan？ 蕭若淵 哦，姓蕭嚇。 咁你英文嘛？你話外籍噶嘛，大佬。外籍人就冇小班呢种形容词嘅，不过嗱，即系讲翻张仁良啦。我真系俾个 like 佢之余咧，我觉得佢有呢一个嘅，即系佢讲出佢自己个人，一个人咧最紧要做翻自己。即系过咗咁多年，喺即系记者问到佢都对坦克车嗰一幕，我相信喺每一个中国人，或者咁讲，每一个有血有肉嘅中国人。有一个真是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或者香港人都应该有他的反应。所以呢，他这个反应呢在现在这个政治圈子呢是不入流的林伯。是不是你连张炳良由做教院校长一刻开始以至到做局长呢都似乎当人家问到六四呢，我印象中都冇讲到话系悲剧嘅，悲剧呢两个字冇用过，更何况讲话眼泛泪光大家都系避嘅，个个咧就即系言辞就闪匿，眼神就薄弱就即系分散呢、这个。即係注意力嚟去最好，你唔好再問我呢個問題。 喂，嘛今日都冇人夠膽講就話，唉，當日如果唔出坦克 這個中國的經濟怎會這樣飛升啊？ 嗱， 點成為強國啊？ 你講得啱啦，佢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一個金融專家，即係過去講親六四嗰啲理由咧，佢大條道理可以搬翻出嚟嘅。喂，哇，六四當日如果唔係咁樣處理啊？而家中国边有咁嘅发展啊？喂，佢大条道理可以用呢个理由，呢个理由呢就是最折堕嘅理由嚟嘅，最令人失望、最令人即系喷血嘅理由嚟嘅，系嘛？调翻转嚟讲，如果当日唔系用坦克车，如果真正能够令到贪污腐化嘅官员能够有一个新嘅开始，可能今天嘅中国更加伟大。点解唔可以咁讲啊？系咪？咁所以呢我对他相当尊重，希望他真的能够带领教院。不当然有另外一个工作， 我觉得最无耻的当年的讲法就是说在这个广场上没有死过人。 这些人呢，就我觉得就 冷血，真的 我觉得冷血之余呢就自有天收，即是以为呢就在一时之间能够得到政治上或者短暂自己的个人的利益，而去违背自己的良知良心，冷血地讲出这些说话的人呢，我觉得真是不会受到所有人包括共产党中人的尊重的。我告诉你，因为即 你以为自己讲嘢啊，希望领导人喜欢你，对不住，喂，你如果六四不会平反，迟早有这一天的。不过当然六四平反在中国共产党呢是成为了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筹码，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平反。如果你有真正的平反呢，就是一个建设民主中国的真正的开始。但我相信呢，即一日共产党仍然一党专政呢，六四只是一个政治的筹码来的，不是真正的平反。讲开呢，这间教育学院究竟会不会成为这个师范大学啦，是不是叫师范大学的呢？日后如果用大学两个字应该是香港师范大学。他唯一昨日被人哋稍微有些批评的呢，就是他呢没有正面承诺话会这个嘅对这个原在任内完成这个大学这个证明。嗱，这一点呢，我自己又觉得他可能是比较 是吧， 是啦，我多少有这种感觉，同埋呢他可能在这一刻呢未有这个嘅好好嘅策略，同埋未有好好嘅信心，因为他看到其实可能条路相当艰难。咁你就睇到呢个人可能做事呢就比较稳重啦。即係佢，喂大佬，如果我未有啲乜嘢嘅实质嘅工作，我唔敢即刻就开空头支票。咁所以我觉得呢一点呢，希望大家都俾啲时间，我认为系应该俾啲时间佢。因为佢作为校长，佢唔会唔想证明升格做大学嘅。咁但係呢，当然有啲学生会期望佢坚守学术自由。於是乎對他不對證明作出承諾感到失望，那作為學生會呢，這個是合理的，因為學生會呢就是對校長批評以及監察的最好的夥伴。我相信張仁良在這個問題呢能夠努力。不過當然剛才新聞之前呢，你就說哇，即是由這個唐營轉為這個梁營，香港很多人都轉型得很好。咁有啲人呢，今日信報就話余錦然就話呢個張仁良同埋何柱國嘅政治轉型， 會唔會因為有個頒獎典禮係請特首去，咁於是都客氣咁樣嚇？你話太咁會唔會呢？ 邊乜嘢頒獎典禮請特首去？ 星島係有個頒獎典禮。 哦，琴日嗰個即係何柱國咁。嗱，我就認為張仁良嘅角色。 昨天那個叫2012年傑出領袖選舉嘛，是星島報業主辦的嘛。 我就覺得張仁良和何柱國是兩種的格調的人。即是我不用品格，用格調。即是一個就生意人、辦報人，一個就是學者出身。 现在已经贵为教院的校长，是吧？我自己觉得张仁良呢，很多人当然就说他是唐营，但我认为这一类人呢，对于政治你说他是不是很热衷呢，我又不太觉得，我感觉他不是，即是他不是很热衷铺定条路，自己是几时几内做几内校长，跟着可以入去政府做内阁的国员，做下个局长，跟着是没再即是有可能再上一层楼。我又觉得张仁良的人呢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呢，坦白说以心为心，如果一个这么有部署的人昨日讲六四，他就不会用一个这么坦率坦诚讲出绝大部分香港人的心声，是吧？因为你不懂做啦，你梁振英听到，哇你还喊添啊，哇还讲返啲坦克车，哇还说想諗过移民的，想走的，这些全部呢其实是每一个香港人都諗过的，諗白是不是？但是他够胆讲，现在很多所谓梁营，所谓很多唐营转梁营这班友不够胆讲，还要讲违心说话，怕死自己没有地位在政治上，这些人就不能，就是为什么不被尊重咯。所以我多少就给回的尊重给张仁良。所以我觉得张仁良和何柱国呢，我今天对余锦言这个这样的比较呢，或者是摆在一起呢，我不认同的。我觉得张仁良呢，他作为一个学者，你当时唐英年做政务司司长或者由财政司司长开始，已经对他，因为香港的经济学者不嬲都是有一定的参与，对比政府来说是一个智囊的性质，是不是？一路譬如你的数，譬如你黄于占，是吧？或者是现在的苏伟文，还有就是科大那个什么雷鼎明，是吧？这些全部过去包括现在的张仁良，都是政府在这么多所大学里面的经济金融一定是咨询委员会不少他们的。 不单止是这样，我听过是雷鼎明教授讲过说政府很多时候呢不同的单位，当然包括这个是中央政策组，就会委任我们做一些特别的研究的。但是研究报告呢，你又不可以告诉别人你接受了这个委任做这些报告。做了出来的报告亦都不能够公开，更加不能够在你自己的学术文章里引述添的。咁神秘的真的。 所以呢他们是有一定的即工作的位置呢，根本他不用入什么营什么营。即如果他能够以一个学者身份，当然早年呢科大的，是不是科大啊，不是岭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陈君尧啦，相当受到学生的尊重，因为他是由整个任期每一朝的早餐都是分别同全校的学生来去共同度过。喂，这个不简单的想法。朝朝吃早餐啊，大佬同啲学生是不是？即是这个是对学生的爱护，对学生的尊重，同学生的交流。这个就是一个学者同校长，大学校长的典范的。毕竟 大学真系好多嘅系唔同意见交流嘅地方啦。中文大学嘅寻日就有一个嘅杰出学人讲座嘅题目，你又应该好有兴趣。 系 香港社会嘅精髓，成文宪法嘅时间与未来。 系 啊，系呢个题目正唔正咧？ 啊，即系啦，所以大学咧，嗱，你提出呢一类嘅说法咧，就令我谂起香港而家嘅大学咧。你只是看李克强来讲大那一幕，你就已经心 讲大衰了，那单 你都心都凉了一截了，是不是？ 在座位上的安排， 你在个座位上的安排已经是自己比下去地去将一个应该有光环的学术自由学术自主是双手奉送了给在我认为相当污秽的政治圈子里面。我讲相当污秽的政治圈子呢，我希望大家从政的人不要说觉得我一定有贬义。我从政了20多年即是我是觉得政治确实是有很多勾心斗角，很多 权争、暗斗，这些都是令到政治的人物有时是不能够自主，真的人在江湖就身不由己，讲埋啲违心嘅说话，令到好多人系好伤心。学术机构里面就唔应，当然有啲人话喂，大学里面唉嗰啲权力斗争劲过你政党啦，郑家富咁嗱，阿林伯，有人嘅地方就有政治，呢个我系同意明白。但系过去大学嘅权力斗争或者全世界所有，你估哈佛冇咩？系你估耶鲁里面冇权力斗争？有，但系大家。作为一间大学的学术自主呢，内斗完之后呢，对外就窗口一致，我们就要继续坚守港大好、耶鲁好、哈佛好、剑桥牛津好的学术自主，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的教院校长张仁良。我昨天在这里即传闻了很久之后，我讲我完全我没想过他会这样答六四，所以我真的再给多一个 like 他。始终呢这个就是。 我又用回这个叫郑经汉的是把尺来多，他说喂讲英份讲的东西我又要赞他了吗？ 不过这样讲大班讲东西今天我们坐在 D100。虽然我都成日窒他但他讲东西当然有他的分量。我不是说他错晒大班讲 的 不会错晒。 做警务人员除暴安良他做他份内事而已嘛。 明白明白。但是呢即是我是从加个 like 给这一类的校长张仁良呢调返转即是说我们是有很多个 dislike 给现在的所谓学术自主的校长同埋呢一个嘅政客嘛。 嗱，俾多几个 dislike 咧，俾呢个系六八九先生。点解呢个张振远又再临庄咧？又真系啊， 临咩庄啊？ 哎呀，你真系市建局啊嘛。 哦，你知我都话今日都未瞓醒。我 平时早六年噶啦，唔系拜拜咩？ 平时五六点起身睇新闻，今日我都话一单新闻都未睇过，所以咧，你诶，请你做我嘅，即系呢个导盲， 做咗呢个 导盲嘅主持， 做呢个督督督督， 我唔敢讲话系导盲，导盲乜？系唔好意思啊，即系等我自己用自己自说自话嚟清醒下自己嘅头脑啊！喂，六年嗰啲。在政府来讲你又信几多人做满几多六即是所谓什么六六无穷啊六个委员会做六年喂有几多啊咁呢个就唔系正系梁振英嘅曾荫权年代有董建华年代有都系咁样好多人做好多个委员会做咗多个六年都一样系咁。不过讲返张仁良啊林伯我都系即系仍然即系 呢个都阿张啊都系。 我再次强调，我希望咧，大家唔好将佢同嗰啲由唐型转做梁型嘅人比较。我觉得系污蔑咗张仁良嘅。我唔敢，我暂时啊，除非人会变啦，系咪？虽然你话可能你郑家富 naive 啫吓，根本佢一定部署，咁你冇得好讲啦吓。即系但系最低限度咧，佢唔系我心目中或者我认识之中。例如嗰啲边个啊？嗱最。你擘大眼就记得个叫林建峰啦是吗哇大佬呢类人真系我同佢呢我相信即系有唔少嘅交流喺立法会里面。呢啲人呢唐英年代哇真系对唐英年呵而奉承擦鞋擦到上心口。哇但系一到唐即系失势哇即是那种嘴脸如果不是怎会做到行会成员啊大佬。跟住仲有一个都又不似唐莹又不似梁莹的这个叶刘淑仪真是左右都不是人的本来就以为自己独当一面的。你看看他现在即讲埋 每个 都 是自己关键的少数嘛是吧 咁有啲人是觉得自己关键少数但是呢你睇佢琴日点讲港台啊头先我一路听新闻天地啦我哋播啲新闻天地。哇佢话又系嗰句咪又系即系跟住689喂呢啲系 港台的内部事务，不要什么都在用这个 PNP。 谭耀宗那个就更不好了，这些是可能很多其他政府部门都有这样的事的，哇，个个都上来，那怎么办？喂，现在有其他部门上来要求这样做吗？ 唉，所以呢，所以你见到香港政治圈呢，是就是充满了这一班这样的，就是变色龙。咁喺变色龙里面有一个张仁良呢，我都不得不再一次，我觉得我哋都应该唔系话佢淨係讲普通人应该讲嘅说话，我哋就唔赞佢。因为毕竟呢个真係喺污水之中，都希望佢能够带领教院。 即係出污泥而不染，系咪？ 即係我觉得佢都多少啦，即係讲真，你睇下佢下即係做几耐囉，祝佢好运。就睇下究竟佢同689咬唔咬言，係嘛？亦都覺得689，亦都睇下689錯幾耐，係嘛？即係佢，我覺得做人啊，最緊要做翻自己。而張仁良咧，亦都俾到佢嘅學生未來嘅教師啊，係一個好好嘅典範。呢、這個就係我始終對阿張仁良係有一啲嘅尊重啊！好啦， 禮拜六早上咁啊，如果你哋都有時間有興趣，打電話嚟啊，1831138。 D100 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维港意外填海及发展岩洞的第二阶段咨询，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出席本台节目时表示，希望在咨询期内收集市民对五个填海选址的意见，稍后申请拨款做深入的技术研究，完成后会再邀请环保团体和专家参与讨论。陈茂波又指，会以模拟填海方式测试中华白海豚出没地点，在施工时尽量避开，希望环团持开放态度，一同研究填海对海洋生态的影响。陈茂波又提到，改划政府机构及社区用地可以解决土地需求的燃眉之急，而大规模市区重建和在新界开辟土地都有不同困难，难度不比填海低。塞浦路斯国会开始表决新的紧急救助方案，同意重组银行业的法案，成立团结基金以及容许资金管制，防止银行挤提。银行重组法案以26-2票通过，25名国会议员投弃权票。法案赋予央行权力，从有问题的银行中将优质良好的负债分隔出来，当中包括第二大的大众银行。团结基金将纳入养老金和国有资产，同时仲涉及发行紧急债券。至于最争议的向存款征税建议，当局计划向超过10万欧元的存款征税最多15%，就仍然未有触及。据了解，总统阿纳斯塔帕贵斯会在星期日将会前往布鲁塞尔，向欧元区成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讲解新方案，并争取他们支持新的存款税建议，先带回给国会表决。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由于自动削尺机制生效，将在下个月初起关闭149个机场航空控制塔，当中最少6个位于华盛顿地区。受影响机场每年航班总数少过150,000。运输部长拉胡德说，联邦航空局要削减6亿美元开支，面对资金不足必须作出痛苦的取舍，但强调会确保航空安全。有共和党国会议员指，当局应该削减研究开支，将资金给机场运作。全国航空交通控制员工会亦强烈谴责，担心影响安全。 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正在北京访问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会谈。据日方相关人士透露，李源潮在会谈中就尖角诸岛，即中国钓鱼岛问题表示，虽然很难，但有信心解决问题。他还说，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会令双方两败俱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同埋较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好，而家 Annie 同你讲下交通消息啦。咁同你讲下港岛区，为咗配合喺香港大球场举行嘅篮球比赛，铜锣湾扫干埔同埋铜锣湾区会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加路连山道同东苑道会分别改为单程南行同埋单程北行。另外，由下昼1点开始，上址会有啲局部嘅封路措施，要留意翻交通安排啦。九龙区因为爆水管关系，而家土瓜湾木厂街近住潭公道对开一段嘅中慢线封闭。因为路陷关系，观塘牛头角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嘅快线封闭。新界区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嘅吐露港公路去粉岭，近住大埔花园嘅全线已经开翻啦。咁龙尾咧仍然有少少排喺圆洲仔。因为爆水管关系，屯门井财街来回方向跟着清翠径的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已经改道行驶，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行青山公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现在排到去理工湾位，驾驶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渡船街果栏。好了，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点到10点， 听风者陈玉欣、宇文、程思华。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Venus 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2点到4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旅游玩家。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恩典时刻逢星期六香港时间下午4点到6点， 美加东岸时间下午3点到5点，美加西岸时间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同日播出。 作为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同埋身为一个教授，你见到啲打黑车去对普通学生，是比较难去接受的一个现实。 去订立贫穷线的数据，政府的经济顾问和我们的统计处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到去重新去整理这些数据，而注入去这个都有国际性通用的方法来到去做的。进度我觉得是理想，我们行紧的了，一步步行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我哋倾过一个钟头嘅吓，即系对于时今日嘅新闻，其中张仁良被委任为新嘅教院校长之后，我哋都要讲翻下一啲 奶粉的奶粉零的问题，这个呢都相当令到我们很多过去在立法会审议法案的人呢都觉得以为政府似乎条例又写得不好，定义又太阔，跟住就先执行后审议， 有晒错冇放过 是不是把关不力呢？今日呢就有几份报纸啦，包括苹果呢就对于吴霭仪在这个的主场新闻撰文就真是列举讲出，跟着这个限奶令根本就是不伦不类。我相信吴霭仪大家都认识啦，即是他和我在立法会呢这么多年来呢，他亦都在95年入立法局的。咁呢就一阵间呢我哋都尽量访问佢啦，九点半呢就可以搵到佢嚟㗎啦。咁而家毕竟都同大家即係慢慢细致啲，究竟而家呢一个嘅奶粉呢个问题呢，呢、這个689呢好多时候做嘢呢就係为求短暂嘅或者眼前嘅掌声。奶粉短缺啦，哇！香港媽咪買唔到奶粉啊！唉，唔俾人帶出去啦，唉，係淨係香港啦，啊，淨係帶兩罐，啊，兩罐以下就得，啊，兩罐以上就唔掂噶啦，啊，好似打緊仗咁。咁當然奶粉呢個問題咧，係確實複雜嘅，有不同意見，甚至就即係有啲對而家嘅本位嚇本土嘅文化同政治，大家都要堅持。港人港地好，或者香港人呢解放上水站好，呢啲全部都系最近中港矛盾所引申嘅问题。梁振英以为哇一出限奶令一定博到掌声之余呢就能够解决香港妈咪同埋 BB 嘅忧虑，于是乎 咧，妈声四起，唉，真 冇错啦。 除不知同佢嗰个所谓重招打击楼市一样，越打击楼市越起，唉，真系。 所以即系佢确实真系成熟一样就咩一样啊？就推一样 啊！ 原来推落自己，推落山崖。你见到琴日高永文为乌龙检控致歉嘅嗰个样咧，同埋最近佢同阿苏锦良。高永文以及梁振英回去深圳，虽然说是拜访，摆明就是解话啦，上去道歉啦，上去呢即是撒冧啦，上去摆和 大班 就走啦， 找紧落实，即是说他找不紧，又没有做到细，没有做到具体的事干， 找紧落实呢，即是很明显上面呢他的阿爷啊，即是老共呢好明显对梁振英呢已经一早叫你唔好选，你哋系都要选。好啦，选完之后你又话做呢样得嗰样得，咁信你啦，点知就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咁你呢、這、一个即係喺即係老共嘅眼中呢，呢、這个已经系即係能力低，搞到呢而家中港矛盾咁大镬呢已经系即係令到上面真係頭都痛埋，你所以你見到上面嗰啲政協呢嗰啲嘴臉鬧到你特區政府喺呢個問題上面。你高永文昨日12單冤案撤控，喂呢啲真係核突，我諗你真係諗都未諗過過去香港特區政府。即係你告又告錯人，告錯完之後烏烏隆隆咁要即係撒曬冧。12宗海关错误检控携带奶米米粉出境人士的冤案，揭示了限奶令写得太含糊，当局承诺会检讨配方奶粉的定义，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这个高永文呢昨天更代表港府三度向内地游客鞠躬，真的不是三鞠躬致以这个慰问，对这个的即是乌龙，哇真好彩不是带了乌龙茶我开头以为乌龙茶检控致歉，你有没有看过，即是你过去你的认知，你做这些节目 有几多次呢特区政府告这样告错人兼且这么高度致歉惊死致歉不理的大佬那你这些不是自己有即有一日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那六八九肉酸嘛你有什么理由在北京你就说啊这些是海关前线人员要吸收教训、喂吸收教训是你的嘛要咁赖前线啲纪律部队啫系咪？ 所以咧，佢而家好大镬噶啦，六八九话俾听，即系佢同一众嘅局长咧，过去根本唔了解公务员嘅运作。 嗯， 公务员咧呢班系技术官僚，由上而下嚟去确立一个政策嘅制定、执行是否行得通。佢而家就唔系吓，君临天下强势。入关啊入主这个的礼宾府之后我阿叔说要你限奶就限奶我阿叔你要你港人港地就港人港地我阿叔要加这个啊 stamp duty 就加 stamp duty, 你做做做做不做做不到啊炒炒炒跟着做错啊你认错不用他认错 我想呢前线好多啲纪律部队特别海关员呢就话你奶奶啦真係。 哇喺林伯你都真係语带相关喎、你奶奶。即係梁振英个奶奶系边个梁振英嘅冇奶奶嘅大佬梁振英呢个老婆就有奶奶即係梁振英个老母。都是女人来的大佬、哎、奶粉呢就跟女人当然有关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女士叫吴凯仪即是她呢即答应了一阵间对她的主场新闻的撰文呢她是讲出为什么沙尘滚滚杀错良民、不过就讲回现在特区政府那种的文化和她做事的心态她是过于即是急于是即是来去攞这个的攞彩、急于在老共面前呢是表达表现自己的能力但是欲速不达。始终你不是靠你一人之力亦都不是靠你班局长。你班局长呢讲真高永文呢虽然在医管局但他都不是在公务员那个政治体制日过去呢是那个執行那方面呢是很认识。他有几多个公务员的局长系统是熟悉的就是林郑咯。林郑现在看着你笑啦。林郑和很多现在那些处长级或者常备啊副常备啊个个呢如果想着个势不妥呢就个个翘埋只手咯。哈哈好啊。哈调返转就哈哈一定是这样。话知你你话做咪做囉你叫去咪去囉。 咁呢个真係唔系我哋香港市民嘅福祉嚟㗎啦。 你而家你见到呢单限奶令呢系一个有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呢就系、当时啲相关嘅部门包括你諗下律政司又系呢、个咁嘅袁咩强我争啲都唔记得咗。 袁国强。 袁国强啊系咪、 大巴叫佢做古惑仔。 唉即是这些呢他都根本没有认真地协助个主子来去把关、又是坐了这个位置、开心到晕了。你唔该你如果你真正是一个称职的律政司司长、你就要看一下这个限奶令的写法同埋執行究竟你是不是先執行后审议如果有咩错失闪失好似你而家高永文咁囉错误乌龙嘅检控囉。咁你整个嘅社会整个嘅制度系咪令人哋、即係呕心呢啊不过呢我哋呢今朝虽然话啲人未起身係咪咁但係呢我哋就要就唔系成熟，我哋就唔系成熟一行。 头先咧，你就话咧阿万必好难揾到。 咁琴日我哋揾咗佢成日啊嘛。嗱，阿梁振英就成熟一行推一行，我哋就揾到一个就倾一个。哎呀，揾到一个就倾一个，第一个就揾到就系万必。Hello， 早晨，万必。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 就系 你几时知道人网会系喺月底结束营运噶？ 我想我早大家个零钟头啦。 咁 萧生就喺节目里面公布㗎嘛。咁我呢就係、是、琴晚去緊香港人网嘅时候，咁香港人网嘅现任 CEO 啊林子扬呢，咁佢就话。 你落任系咪因为你做行做呢个立法会嘅系议员先落入任？ 呢个系㗎，呢个系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都系应承咗如果当选就会全职做立法会议员嘅，所以就我入当选之后就已经辞职，所以呢个我都要澄清一啲比较啲可能唔系好清楚嘅报道。有报纸话因为我同埋阿刘家雄主席系经营不善，所以萧生要执咗人网，咁就呢个唔啱啦。因为我同刘家雄都只不过系人网嘅节目主持人啫，咁而家嘅人网行政总裁咧就系、是、林宇阳，咁我哋觉得人网嘅结束系同经济原因系冇关系，亦都唔系因为经营得好唔好而系主要原因咯。 咁你觉得呢，如果你喺人网，你系咪一路都由开始，系咪08年开始嘅人网？ 其实我呢，我系人网嘅初哥嚟嘅，呢个真系、人网系我嘅好大恩人，因为我之前喺电台做咗十几年。之后离开咗广播界两年，咁系萧生俾机会我，即系翻出嚟，由一个做娱乐版嘅人变成去学习做时事政治版，咁做主持， 跟住仲后来再做埋， 唔系中间系做埋人网，做咗一段时间人网嘅行政总裁，跟住再去选立法会，咁即系如果冇人网就真系冇今日嘅万必，因为我哋嘅支持者又好，选举嘅时候。嘅義工又好，其實好多都係人網嘅。 咁你應該覺得好對於今次人網嘅結束，我相信你喺心底裏都會有好大嘅，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傷心啦，即係最低限度會覺得有啲遺憾啦，會唔會咧？ 當然有啦，即係我哋琴晚知道呢個消息上節目之後，都個情緒都比較波動，咁有。即係都有大喊有流淚有小即係 我想明白，我想問 有冇人勸啊蕭生係收回成命咧？嗬， 咁我哋又冇去講，唔敢去講呢句説話，因為我知道蕭生呢個決定亦都唔輕易啊，但我知道蕭生嘅性格，即係佢決定咗嘅嘢，佢亦即係佢既然同咗大家講，你大家唔好覺得係咩即係。策略啊，咁 样 咯。 你觉得嗱，你头先讲就话呢、這个绝对唔系一个经营不善或者经济嘅问题。咁你觉得系啲咩问题？点解有咁嘅决定 咧？咁呢个有好复杂嘅。咁其中萧生佢自己喺节目有讲啦，即系佢做咗咁多年网台又好，由一个评论人到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自己去埋选举咁样，咁中间好多事情发生啦，咁佢年纪亦都有翻咁上下，有时佢过程之中会有啲失望， 佢话对好多人灰心，又讲话咧将来咧系都唔会再支持啲政治团体，好似系内里好似有啲嘢又唔冇直接讲明白吓。 萧生冇讲嗰啲，我就好难代佢讲啦。咁其中失望嘅萧生点样就包括我同埋阿刘家雄主席，因为我哋即系我哋都好似萧生个仔咁样，即系一路喺佢嘅教导啦，同埋合作之下成长。咁啊，成日都觉得我哋唔够叻，搞政治要即更加積極，可能會覺得我哋有覺得有人網嘅即係依靠嘅時候，我哋就算我自己有時立法會有啲嘢諗唔通啊，或者唔知點處理啊，都會請教阿蕭生嘅，即係或者聽蕭生嘅節目都係得到一啲啟發嘅。咁佢趁呢個機會即係提醒我哋，即係要進取啲，要做得叻啲咯。我哋都冇即係。又唔係佢冇責任係永遠咁去支持一個政治人或者一個政治組織嘅，咁佢亦冇咩政治利益或者實際利益，反而個損失即係咁多年嚟即係喺個付出。 我都会付出好多金钱，付出咗好多嘅係勞力，吐下咪好多好多嘅心思，真係吓。 係呀係呀。咁呢啲我諗無論係網民又好啦，我自己又好啦，或者人民力量，我覺得都 是要感謝蕭若元，根據報道，我昨天沒有聽他講這件事，報道說他在節目裏面一度講到結束人亡，是由於怕了近日向香港人亡宣戰的黃楊達，你覺得這是不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當然不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分之後他都說他說他是開玩笑的，因為網上這些批評或者很多蕭先生經常都是嬉笑怒罵，都沒有真正的網上罵戰。但是對於我來說，我不認識蕭若元，我也對黃楊達不是太多的了解。 但是最近分道揚镳之後，其實會不會亦都是在合作上和競爭也好、合作也好，都是出現了有一個裂痕而導致到今天的日子呢？如果你說黃楊達因素，我就覺得不會是一個不要說主要，不會太關事，因為他 他經營他自己的網台，我們都沒有接觸，亦沒有合作，各有各做。不過我覺得這個消息來得很突然，因為我聽見他們是搬了一個新的地方，打算大展宏圖。是的，我相信這個蕭先生的決定是可能這一兩日之間的決定，因為我自己都跟人網談，我都想 再做多一個比較特別的節目，都是在談，現在就暫時不需要住了。我想問一下，網台和討論區是否都沒有了？如果照我和香港人網負責人林宇陽所理解，節目會繼續擺在三個月，之後討論區都會殘奏。 即是討論區加網台都是在三四年後消失，我會覺得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我記得當日我還在RTV幫忙搞節目製作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跟人網一起合作去做戶外的工作， 看得出人網的資源方面，當然比起傳統的廣播公司來說就不算充裕，但在同類型的平台來說，真的是比其他人非常羨慕，而且你們的團隊是非常團結，動用資源方面做得很好。 其實蕭先生在人網、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過去都真的出了很多力，譬如在每年七一，我一向都以為甚至很多香港人都覺得香港人網就是人民力量的後盾，你有香港人網之後就催生了一個叫做人民力量的政治團體出來。後盾也可以這樣說，催生就不是完全直接關係，都沒有從屬關係，但都是一個好兄弟。 陳偉業他在星島日報的回應都很直接，他說人網人來好像兩兄弟，如果人網接了人力都沒得搞，他的演繹未至於這樣吧。因為很多的擁躉，人民力量的擁躉在人網的討論區和整個網台的交流 是很影響很大的，我自己是感覺到的。阿曼斌，我想問一下，人網總共有多少個上上下下的同事？其實人網就不是很多人，只是人網就是三十個左右，但近年是擴張了，因為再開多了一個時尚生活的網站，就更多一些，所以 大家會覺得很突然，因為人網搬了去新的辦公室，大展鴻圖，所以蕭先生也是有他的本事，我覺得他有很多新站的想法，就是將網和業務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是啊，所以這個經濟壓力不是，另外想說有些人說到言論自由的問題或政治壓力，以我的理解，我認識的蕭先生也絕對不會是因為 受了政治壓力，而是貿然一夜之間去結束香港人網。 喂，咁你覺得我哋如果好多人網嘅擁趸嚇，又或者即係覺得始終啊，真係唇亡齒寒啊，一個言論自由嘅空間咧，其實咧，你睇到而家嘅主流嘅傳媒或者係即係呢個嘅港台好、商台好，已經差不多係一路一路縮窄。其實個網上面咧，就我哋期盼就一路一路咁廣闊嚇、啊，所以 D100 咧，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即係茁壯成長緊。當然希望人網繼續同大家喺即係網上邊，呢、這個就係我哋有啲咩辦法可以覺得你覺得我哋啲擁躉啊，你人人網嘅擁躉能夠即係令到蕭生收回呢一個咁嘅決定咧？你覺得？ 我諗收回決定就難啲，但係蕭生佢唔係話佢從此封咪絕跡呢個評論界，咁佢都話會用一啲新嘅 format， 即係其實而家新傳媒除咗一個好似將傳統電台搬上網台去排節目嘅方法去做節目之外，其實仲有好多方法嘅，譬如蕭生呢排佢一心血來潮有咩想講，就錄條三分鐘嘅 YouTube 咁抌上去，咁都可以建立一個平台，仲更加即係掉低成本啦， 唔係短小精幹嘅係更容易流傳啊，係真嘅，係真嘅呢個。 係啊，係啊，即係大家又唔使話好似好絕望，以後冇得聽啦。咁所以我蕭生都講啦，有好多網台啦，咁亦都即係，就算我哋即係我哋就唔可以話諗住等人網，跟住人網俾間房你好好嘅器材做個節目。咁如果我真係有心做，我喺 office 都可以做，做咗就即係。等上網慢慢儲，可以有自己嘅 channel 咁樣。 係， 好啦。 我哋都要多謝蕭生咧，喺我哋初初創立呢個 D 100嘅時候咧，佢都係人網都有幫我哋係轉播我哋嘅節目啦。啊，呢個我哋要感激。 所以我哋都揾緊阿蕭生嘅，即係睇下佢能夠喺我哋嘅台度都即係解答下我哋一啲疑問，好嘛？喂，你都幫手同我哋揾下佢啦。找到他就我們九點前希望跟他通了電話。喂，唔該曬你啊， 多謝你，麥必，多謝你。 我們183138新聞之後繼續傾。 D100 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防处助理处长吴建志表示，短时间内将会同屋宇署展开巡查，全港6500座楼龄超过30年的商住大厦，这些大厦的高度和结构和花园街大火的出事大厦类似。吴建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方之后亦会巡查全港4000座无业主立案法团、无居民组织和无管理的三无大厦，希望令逃生途径畅通无阻。他又说，居民要自律合作，不应该将旧家私放在后楼梯，市民亦要熟悉逃生途径，相信这样对市民有适当的安全保障。政府就维港以外填海及发展岩洞展开第二阶段公众咨询，其中提出在本港中南部水域建人工岛。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表示，人工岛有利有弊，因为基建配套的成本高，特别是用作住宅用途，就要考虑人工岛和市区的交通连接。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又提到，现届政府不会考虑改划郊野公园土地做住宅，因为基建未必可以配套。另外，郊野公园地斜度波动亦过高，大埔发生撞车意外，一死一伤。凌晨4点几，一架的士沿吐露港公路驶往康乐园方向，去到天桥上同一架工程车相撞，67岁的士司机送院后死亡，另一名男乘客就受伤。 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100米左右。预测本港今日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同埋较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还声于民。D 一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A storm is gathering。 万众瞩目，声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同、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的会英文版。 Teacup in the storm。 Teacup in the storm。 D 一百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点到12点。 Teacup in the storm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里的晨辈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D100 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9:04，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 D100 的。咁呢個就係劉小姐就希望我同佢讀嘅，喺今日嘅3月23日嘅早上讀嘅。咁呢個就係咧，因為係真係好時間就好緊要嘅。祝福現在身處澳洲墨爾本嘅施慧敏 Cathy， 應該係 Cathy 生日快樂嚇！施慧敏 Cathy 生日快樂。小班可唔可以唱 Happy Birthday 咧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Cathy。 咁咧就係今日唯一嘅 D 一百啦。 作為中國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悲劇。同埋身為一個教授，你見到啲坦克車去對付啲學生。是比较难去接受的一个现实。 去订立贫穷线的数据，政府的经济顾问和我们的统计处呢，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到去重新去整理这些数据，而注入去这个即都有国际性通用的方法来到去做的。进度我觉得是理想，我们行紧的了，一步步行紧。 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好，早晨啊，早晨啊，林伯， 9:06 同阿万必倾完呢一个即系人网嘅结束。坦白讲，你问我或者问好多听众，呢个系咪一个政治决定？如果你话唔系咧，我相信都。都幾難令人相信，即係你問我，即係當然你話有報道講就亦都話蕭若元咧，琴晚喺網台親自講嘅時候咧，就話理由就係營運至今虧蝕多達1500萬，係咁、啊、但係咧經濟上面頭先萬必都講咗，照道理應該就唔係 主要原因， 主要嘅原因嚇，即係我諗啊，蕭若元咧都明白搞網台咧一定有風險，亦都唔係賺大錢，係有一種嘅即係抱負，係有一種嘅即係建基於一個嘅即係一個政治上面嘅能量，

点名由卫生局局长出来道歉咯。 唉，呢一样嘢，佢鬼叫佢系凉粉咩？鬼叫佢个样咧，就 但系高永文咧，建议系作为局长，佢出嚟道歉咗，你收唔收货咧？ 唔系按道理系咪应该林郑去讲啊？或者系嗰、那个咩真谷真嗰、那个黑人真个局长咧？ 嗯，唔关事，唔关事，因为咧系奶粉， 佢系警队嘅头嚟噶嘛？你前线做 唔系前线嗰啲系海关 嘅，啲叫系海关啊。不过咁啊，陈生， 或者保安局个局长咧？ 如果你系啦，一系就保安局，系两个局长嘅啫。如果选择， 我谂嚟谂去，我都谂唔明点解由奶粉应该要揾卫生局嘅。 不过唔系，因为呢亦都喺立法会呢系高永文嘅局上去向立法会员解释同埋修例呢系喺佢嗰个局嘅统领嘅范围嚟嘅。咁但你都知道呢 佢个样好似可怜。 肯定系啦，啱想讲。啊陈生你去英国几耐啊？ 哦，都廿几岁。 你都好即系关心。即系我哋香港嘅政治同政治人物嗰啲样貌吓， 我香港足细噶嘛，我知， 我相信高永文咧就系即系邻家孩子的即系小白脸吓、啊，认错之后咧眼有泪光咧，跟住啲啊啲人就觉得哎呀唔好再闹佢啦，哎呀，即系所以佢而家咧民望系最高。算啦，系。其实最应该道歉嗰个就系梁振英，啱唔啱啊？最应该道歉嘅就系佢，但系佢竟然咧将个责任就推咗去海关嗰度。 689唔好讲佢啦，系佢 即系唔系直情当佢冇到 去闹佢，周身癌毒噶啦， 周身 都病 毒 啦。 喂，你系想嚟讲下人网嘅话系咪啊？ 人网咧，首先咧，如果我相信咧，好多人会听你呢个台嘅，我想借你呢个台讲两句 好 心声咯。 好啊， 首先就真系阿萧生咧，大家都有目共睹，佢都系为民请缨嚟英雄嚟噶， 为民请命。 咁遗憾者嘅咧，佢同阿大班一样，都培育好多英才、良才，同埋狗才、奴才。 点解咁讲咧？ 啊， 点解咁讲咧？后尾呢两个咩人咧？ 唔系，因为嗰啲人咧，即系当佢哋捧起咗之后咧。所走的路线同埋或者利益啊名望呢改变咗啦。咁变咗呢就令到佢个真係呢佢哋做大生意嘅人根本唔志在钱银上落㗎啦。佢最主要一样嘢一个心痛啊佢栽培到出嚟嗰啲人才啊好似啊大班以前点名嗰啲人。但是大班佢点名啲人呢佢係讲事实佢唔係即係佢恨嗰啲人佢淨係话佢哋某个阶段但淨係前几日听佢讲佢呢个大律师同阿媽嘅问题你睇郑大班几潇洒你讲啦阿媽啱晒我讲咩嗰个係老友都费事讲啦哇所以有时候我真係好服大班㗎 可能佢真係有啲内幕貼士我哋唔知呢你话明嗰个系佢老友啊 我唔敢打俾大班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再打俾佢嘅我俾佢闹嘅因为我觉得你哋个个主持我而家个个台包括昨晚夜晚黑个咩 十级 十二冲啊冲动嗰个咩嗰、那个节目啊？ 十二冲动， 系系。因为我有时咧系公公婆婆要逼我去多谢佢哋啊。 好，OK。 我净系希望咧，阿国辉哥同埋大班咧，你哋一摆上招会员咧， 系 你哋嘅净唔好讲啊，香港个 target 啊，即系全世界嘅 target， 嗰啲华人咧，都会全力支持你。 呢个系我哋嘅目标嚟噶，啊、我希望海外好多听众嚟支持我哋。 你系喺伦敦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 okay, 我净系我而家周围去拜嗰啲人都顶我唔顺啊，大佬，我有听啊，大佬，我教佢点样去 download， 我教佢点。 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多谢。 唔系啊，我都系绵力嚟噶咋，我觉得你哋呢个台不但只系你都见我写好多嘢上去噶啦，我都俾人俾人哋点评，有啲我写错字啊或者发错字，我即刻会道歉。 啊，陈生， 因为我觉得。 明白，陳生，我再同你探討一下頭先你所講嗰個韭菜同奴才嘅睇法。東方今日咧，嚟聽我講啊，我引述一件事，唔係你聽我講先，我問我會請教你睇下你點樣睇。東方今日咧就引述阿蕭若元咧就話堅持事件咧不涉政治壓力，但係同時表明今後不再支持人力同埋佢友好組織。普罗政治学院有消息咁话，事件其实系同王杨达同埋佢其他人力嘅核心嘅闹翻，引发一直力撑王杨达同黄毓民同萧若元等出现不和有关。你点样睇？即系其实人网咧喺好多香港人嘅感觉，包括我啊吓，都觉得咧系人民力量嘅后盾嚟嘅。咁呢一个突然之间咁仓促嘅决定，咁令到我哋觉得，咦，系咪真系有啲咩嘅其他嘅我哋不为人知啊？但系已经佢哋嘅不和已经系白热化，而导致到人民力量，陈伟业都讲啦，冇人网咧，人民力量咧日后咧都可能个生存嘅空间可能会有啲影响。即系呢一个，你会唔会亦都系有一个咁嘅共同嘅睇法咧？ 首先多谢你富哥俾一个咁精髓嘅问题。阿林伯你做见证人啦。 好听住。 佢系律师嚟㗎嘛，大佬我点答佢呢系咪 佢引导緊你答 嘅唔系。 我可以表态我个立场囉。 系。 阿萧才子呢佢真系用心用力。佢亦不嬲咧，喺佢个台咧，嗰把口咧都唔收嘅。但系佢呢一次作一个咁决定、咁重要嘅决定咧，佢真系保留佢个人嘅一个学者嘅口德。有啲人佢系虽然即系擦口而过，因为佢栽培咗有啲人出嚟，但系佢又唔想毁灭到佢哋嘅前途。我只可以咁样分析咯，因为政治嘅嘢我就唔识嘅。 不过我都好同意头先阿万必嘅讲法咧， 我都唔 就话阿萧生一定咧系另有所图嘅，一定系吓。 我嘅估计咧，我嘅估计 但系你点名万必咧，我就真系都俾两句啦。 系 万必咧， 系 佢能够佢，我都相信佢听住呢个台嘅。 系 佢个人咧，以前做 CEO。跟住即系全心全力嗰时候，佢系的而且确有光辉嘅。咁佢去到立法局，佢好多次表即系讲嘅演说咧，我都其实都有睇有追嘅。我觉得呢、這个即系 可造之才啊。 系啊系啊，我都有咁嘅观感嘅。 但系 呢一次萧生咁嘅决定咧，佢系难逃，佢有责任喺度嘅。咁我希望佢明白啲网民，包括我哋海外啲嘅华侨咧，唔系针对边一个。即系睇于你睇下早排香港啲阿爸阿妈养大啲仔，奸生俾佢斩到一碌碌。咁你明白啦呢句说话。 明白明白。好啦，喂阿陈生， 你打扰你哋啦， 多谢你，咪继续同我哋同啲公公婆婆宣传啊，你都好犀利啊，陈生。 但我而家快啲希望你整一个啊，俾我讲多一句。 好啊好啊。 希望你同大班讲啫。喂， 將你哋咁多位主持咧整啲相啊， 嗯、 然之後簽名啊，當係入會嘅一個紀念品得唔得咧？ 得，好、哦、冇問題，啊、好意見呢、這個。 林伯同埋阿大班聽到噶啦， 好啦，冇問題， 冇 問題。 你哋每個台嘅主持啊 ，O K， 知道， 好， 好 好好， 大家簽個名咁當係入會嘅紀念品啊。 明白，好意見，多謝你。喂，跟住落嚟，林伯有位叫温先生咧，就自称好了解人网今次呢件事件。早晨啊，温生。 温生，早晨。 系早晨。 系，听下你嘅分析啊， 听下你嘅分析。 即系只不过我系一直，但其实我更正翻，人网大约系正式嚟讲，应该系2004年尾开始。 咁早啊？ 2004年尾。 嗰阵时嘅规模就唔大嘅。 系。 O K。 吓，但 即系都差唔多89年噶啦，即系由开始至今。 喺湾仔市嘅时候咧，我都有上过去喺个爱群嘅时候啊，爱群商业大厦。咁啊，阿萧生好妙噶，佢啊后边咧一定系咧好多书架，好多书。咁咧就然後前面咧就係、是、當然佢有佢自己個人嘅辦公室，但係出面咧就有佢嗰個係廣播空間啊。 係冇錯。 嗰陣時連阿鬱文都未加入㗎。係係係。嗰陣時有阿梁錦祥啦。 嗯，係阿長毛啊嘛，叫做嚇。 嗯。 啊係，嗰即係另外一個長毛啦。 係啦，另一個長毛嚇，唔係當然唔係梁國雄啦。 長毛都有份嘅喎。 係係。 係。長毛有份。 昨晚長毛都有在這裡、 嗯、 所以 你想清楚一件事 你可以不妨訪問長毛、 嗯、 明白。 但我看法呢 觸發點就是讀鬱文的是我純粹我看法、 嗯、 就是在這個佔領中環這件事呢鬱文和蕭山出現一個很大的分歧这件事亦都是即是我觉得是这个毓敏啊、 嗯、 就采纳了陈云那边的那套理论。 是 你们清不清楚陈云那边的那个理论 不是好了解你可不可以讲来听一下 他们认为占领 中环。是不是不成的嘛 是做不成的。 是不成的认为是。 嗯、 甚至萧山认为呢、 嗯、 有人是攻击这个占领中环这个计划。 嗯， 哦，如果你睇一啲嘅外国报章嘅时候，你觉得唔系有，唔系直情系摆明阵制就话吓、啊、想喝停你噶啦， 唔系即系占，即系你喺外国报纸睇到就即系呢个就即系人都唔会觉得奇怪啦。但系如果喺泛民里边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当然都唔会奇怪，因为大家多元了解吓，同埋即系去讨论。咁啊，请继续啊，温生。 咁我谂呢样即系。尤其是係佢嘅一向嘅拍檔嘅阿鬱文，佢有啲即係鬱文，佢唔係話攻擊，佢係唔睇好咯。 嗯， 咁阿黃洋達方面就你聽翻黃洋達嘅節目啦，黃洋達直情係覺得依樣佔領中環係一種冇效果同埋係冇作用嘅運動嚟嘅。我依樣係使到蕭生心痛嘅咯。 嗯但是最低限度他不會說是一個暴力是吧如果外國報章他的定調就說這是一個暴力的行為是一個犯法的行為、啊、如果有這樣的法律學者去教唆一些市民去犯法呢那我認為呢又要小心啊。 而且蕭生一向是很反對陳文教授的理論的、 嗯、 即是他的叫做什麼自治運動、 啊、城邦論 和中國的中國方面的完全割裂呢、嗯啊、蕭山是非常之反對的但今次鬱文是很掰、啊、陳文教授那套咯、嗯、那可能使到蕭山有少少覺得失望咁样咯。 其实即系如果你成个人网结束就唔系少少失望噶咯。坦白讲系咪？因为即系 我觉得萧生系想置诸死地而后生，即系佢唔系话要。 系咯，我都觉得有策略噶，我都唔 有 策略 吓，即系我嘅估计同你两位一样，即系我觉得咧，而家静一静，翻去谂一谂。跟住再用另外一個牌頭再嚟過， 嚇、 嗯， 冇、啊、錯， 即係我相信係啊，蕭陽 失望嘅，係即係財政方面講真，一套3D 肉蒲團啊，千幾 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就算蕭若元在他的講話若然有子並不是政治事件並不是跟王陽達王陽毓民有關講真的我們作為探討政治這個問題上這麼多年大家聽眾也這麼有認知政治的生態 香港仍然有一群人是跟建制派很大的分別就是夠膽說真話和為香港的未來用心用力希望有譬如說真正的普選等等這些工作包括人望包括人力社民連這類很激烈如果內部有一些矛盾有一些不和我們周圍的人或者其他泛民的成員我們的自處和比意見是怎樣呢我經常都覺得 有分歧有分別不要令到整個運動有一個很大的污點和會有影響 這是最重要 就像D100、DBC當日 甚至由DBC轉型到D100 都有部分的人離開了大家各有自己的把持不要緊的人力和社民連因為當時社民連拆出來 不要緊,大家繼續合作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裏面繼續堅持 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盼望蕭若元和黃毓民 兩者都是在這些問題上,大家都是很有風格的,很有個性的 亦都香港正正是需要這些人的 我們就希望他們的爭拗好,不和好 就不要百熱化到一個程度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個就不想見到其實毓民和蕭山如果鬧不和我想很多人都會不開心當然啦但也有很多人很開心的都會有很多人開心那些人就不是我們同道人如果這些人覺得開心就一定不是同道人 一定是跟建制派一定好像愛國報紙那些心態抵你死拍爛手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香港好的不是應該這麼想的可能有些人很惡毒看你什麼時候到你D100 我們就要小心其實我覺得你可以訪問多幾個人譬如阿Q仔阿Q仔應該有留意還有阿土你說陶君衡和長毛我想他們這幾個人都會有 多謝溫先生你的建議我就叫周環就找溫先生溫先生跟他的姓好像溫文爾雅用一個簡單而清楚的 很明顯地他是人網的忠實聽眾我想由 0405開始跟到現在你多少知道 即是蕭若元為人處事的方法。我跟蕭若元真的不熟，我想我跟他講說話十句 都沒有， 是 我真的完全不認識這個人，但是我只是覺得呢，一個人能夠將一個平台搞到有聲有色，亦都有咁多嘅擁趸咧，呢個係一個即係相當即係值得尊重嘅人嚇。咁我啊覺得真係唇亡齒寒，我哋唔好以為啊一個人亡，哎好啊人亡冇咗，係聽曬我哋呢邊啦。 梗係唔係啦，梗係唔係啦。 即係喂大佬， 同埋我哋唔會忘恩負義啦。我哋係起步嘅時候好需要好多唔同嘅團體啊，特別係人亡嘅平台都幫我哋係轉播我哋嘅節目。 冇錯，冇錯。所以我覺得咧。即是香港人网的离开和结束，是代表着在现在政治的氛围里面那种的阴沉和即是阴暗面，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都同意温生那个良好的意愿，我希望是落实，就话呢是原来呢这个只是一个暂别，然后有一个新生的这个人网。 我相信萧若元，我大胆估计啦，林伯我想你都是可能这样想呢，就是基于不想，正如刚才温生所说，不想跟一些过去跟萧若元大家一起打拼，不想将那个分歧白热化到令到人觉得心痛，于是乎就静悄悄地离开。 都不是静悄悄啦，这个是壮士断臂的行 为。他真的即是昨日，即是他不是说大锣大鼓就说喂我考虑结束啦，跟着大家就哇讲一轮喂不好啦，他是静静地一夜之间说结束就结束。然后呢在未来三个月半年到呢就开另外一个牌头，同人字头啊，香港人网的人字这个人和人民力量的人呢，可能就划清界线来去各奔前程。我是盼望呢人民力量的黄毓民和我在过去在最近一次对占领中环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我和他就不是不同看法，因为我看他，我听回他那次的谈吐呢，我在十级自由风和森哥呢完全明白他的忧虑。我没有讲过话他不赞成占领中环，没有讲过话他呢是有些人说你即是笑啊黄毓民即是说他是缩沙啫，你这样是不啱啊，我没有这样讲过。其实我是希望大家用不同的看法呢，希望令到占领中环是做得更好。这个就是我的看法。于是乎他出了个声明，出了一篇文章，我当然要很大力地反驳，因为他说到我们可耻嘛，大佬啊，我没可能接受的啦。可能基于这样，同样地萧若元同佢对呢、一个即係陈云嘅呢位仁兄所讲嘅一啲嘅睇法唔同，唔紧要㗎其实。喂大佬，呢个世界点会共我同你諗伯都好多时有拗叫啦，拗到真係真啲想搵啲水泼你啦大佬。不过都系嗰一刻啫，限于系咪呀，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想香港好，最紧要呢一种心情。唔好因为少少嘅过节不同嘅意见呢，大家就令到壮烈嘅民主运动就唔应该咁停咗落嚟嘅。好嘛，新闻之后我哋揾到 Q 仔，亦都有吴凯儿，大家继续留喺我哋身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说，目前公布就两幅位于启德的港人港地招标时，没有召开记者会，并非刻意低调处理，而内地对政策的反应亦非政府的考虑因素。陈茂波说，政府会积极考虑再推港人港地，但要看发展商意欲、楼市走势和市民意见。对于有意见认为内地居民可以透过信托持有方式避过条款购买港人港地的单位，陈茂波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存在，因为买家在签约时要签署声明，证明是单位的实益拥有人，如果违反规定，地政总署有权收楼，买家亦要面对刑责。 執法人員錯誤檢控攜帶米糊離境的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只有當政府滿意和放心本地供應商、零售商能夠完善供應鏈，確保本地父母為嬰兒購買到或者預訂到奶粉，才會考慮撤銷限制攜帶奶粉出境的規定。高永文在一個電視台節目中表示，要有四個條件，包括整體供應、個別零售點的補貨機制、訂購熱線服務和零售點可以比較大量地提供長期預訂服務，政府需要有這四個條件才能夠較為安心。消防处助理处长吴建志表示，短时间内将会同屋宇署展开巡查全港6500座楼龄超过30年的商住大厦，这些大厦的高度和结构和花园街大火的出事大厦类似。吴建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署方之后亦会巡查全港4000座没有业主立案法团、没有居民组织和没有管理的三无大厦，希望令逃生途径畅通无阻。他又说，居民要自律合作，不应该将旧家私放在后楼梯，市民亦要熟悉逃生路径，相信这样对市民有适当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和土耳其同意恢复正常双边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通电话，同意互派大使和土耳其取消对前以军将领的法律诉讼。内塔尼亚胡还就以军2010年武力拦截土耳其救援船导致土耳其人死亡事件向埃尔多安道歉。以军当年武力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救援船，造成8名土耳其人和1名土耳其裔美国人丧生，双边关系陷入低谷。以色列传媒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访问以色列之前，和内塔尼亚胡再次会谈，并劝内塔尼亚胡和埃尔多安通电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同埋较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好，而家 Annie 同你讲下交通消息啦。同你讲下陆港岛区，为咗配合香港大球场举行嘅榄球比赛，铜锣湾、扫光埔同铜锣湾区会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加路连山道同东苑道分别会改为单程南行同单程北行。另外，由下昼1点开始，上址会有局部嘅封路措施，咁留意翻交通安排啦。九龙区因为爆水管关系，土瓜湾木厂街近住潭公道对开一段的中慢线封闭。因为路陷关系，而家观塘牛头角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的快线封闭。新界区因为爆水管关系，而家屯门井财街来回方向近住清翠径的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已经改道行驶，咁驾驶朋友都可以考虑改行青山公路。讲下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湾仔，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十字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而家喺货物装卸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而家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就排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而家喺渡船街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朗屏新路朗屏、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桥面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唉，我仔仔成日都要我买玩具俾佢，唔买仲话发脾气，仲话唔想翻学添，唯有买俾佢咯。 吓，咁点得噶？ 其实小朋友情绪管理做得不好，不单止影响小朋友日后性格发展，亦都会影响小朋友面试的表现的。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约来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的课程总监 Michelle 分析幼儿常有的负面情绪和影响，更加会讲解改善的方法。留意3月28号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对冲人生路，今集前瞻见请来罗启仪，一位上过8844米世界之巅，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金融人，一起讲下人生下半场 英雄事迹啦，振奋人心的一些说话。 本书叫《疯狂追梦》，我就是那个疯狂。 上过世界第一峰，更加顿悟到人间渺小，亲情可贵，更加学懂谦卑和珍惜。好歌听出已有，话题激发心灵。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对冲人生。 作为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同埋身为一个教授，你见到啲打黑车去对付啲学生，是啊，是比较难去接受的一个现实。 去订立贫穷线的数据，政府的经济顾问和我们的统计处呢，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到去重新去整理这些数据，而注入去这个即都有国际性通用的方法来到去做的。进度我觉得是理想，我们行紧的了，一步步行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咁就係、是、即係 anyway， 我係好怕做事即係有头冇尾嘅啦。咁但呢件事做咗9年，做咗8年，其实呢一、這个而家大把网台啦，吓即係 My Radio 又独立咗，咁可以听 My Radio 啦，可以听呢个热血时报啦，可以听 D100 啦。我唔觉得我自己係即係有好大嘅贡献，即係我係作为一个香港公民，我尽自己即係少少嘅力。今年生日呢就会64岁㗎啦，咁我会揀呢啲其他嘅嘢做啦，即係咁样。阿宇洋会同我一起发展其他嘅生意嘅，大家放心啦，又唔会所有 staff 都炒晒嘅。咁啦，即係由4月30号开始呢，即係大部分 staff 除咗10个之外，其他全部放假啦，已经唔使返工啦，即係咁样。咁仲有唔止咁样，呢样嘢係讲呢个世界係唔能够 take 啲嘢 for granted 嘅，係仲有一样重要嘅嘢，就係、是、由呢一日开始呢，我係唔会再支持任何政治团体，无论 financially 或者係声势上面，包括人民力量。 好，咁啊，有啲网民就话啊，林伯、郑家富，你有冇听阿萧若元讲噶？你唔听，咁你又喺度咁多评论。咁第一，我都话我琴晚一早瞓咗，一觉醒来听到呢个消息，咁我睇嘅都系喺报章嘅一啲嘅即系演绎。咁当然咧，即刻我哋啲同事好好啦，揾翻段声带， 做一个节目好啦，要分工合作。 系，冇错。咁即系好明显，我哋头先嗰啲评论同埋嗰啲基础事实冇错到啊，啱唔啱啊，林伯？咁同埋咧，我哋而家咧就请嚟啊。阿大班一定话：，哇！你揾佢嚟，即系阿郑家富，你就可以蛇王噶啦，因为佢一讲咧，可以讲足两个钟都得啊！咁啊，我哋就可以收口啊，可以就即系少少休息。 咁我做继续做监听咯，吓 阿Q 仔，早晨， 早晨，早晨， 系 我突然间就要走啊！ 系咩？喂，大佬，唔好住啊，揾你嚟啊，梗系 咁啊，同我哋做5分钟短评啦。 5分钟，大佬， 两个啊，根本都琴晚都冇听人网，肯定系咪？ 喂，咁你对我哋两个冇，你头你琴晚有冇听啊？ 我系有听啦，因为我琴晏昼，其实晏昼诶喺 收到风啦， 上面睇到阿萧丹嗰个最新消息已经预告咗， 明白。 其实我哋晏昼同阿小米啊、阿白户啊，我哋都估到个结果系咁嘅， 系， 即系晏昼已经估到啊， 系， 即系点解咧？就系其实唔，因为一来我对阿萧丹嘅了解咧，二来就系睇翻呢排嗰个。即係佢哋之間嘅紛爭啦，咁你知道咧，即係你，我都覺得佢係呢個一個背景嘅一嘅策略嚟嘅啫。 係 我覺得一定會卷土重來，我覺得佢一定係一定會卷土重來。 唔係即係如果你明白，即係原來一個好有謀略嘅人嚟㗎嘛。 係 啊，即係同埋佢以前佢都講過咧，即係講真喺呢個選舉之前，佢都講話如果選到3席咧，佢又會接咗呢個人網去，即係當時。 个目的都是要逼啲人啦，就是支持呢个即系人力啦，系嘛？咁结果都啱啱有三次入到咧，如果唔系理论就已经接咗噶啦。即系如果咁七九年嘅立法会选举，如果唔系有三个人入到呢个立法会，系嘛？咁啊，当然即系。其实里面就即系好多恩怨怨怨，不过我觉得即系嗰啲就唔好讲啦，嗰啲即系私人恩怨啊，或者嗰啲其实唔重要嘅，只不过系一啲即系人啊，始终系人，咁梗有啲义气嘅嘢，咁但系即系唔重要。我觉得最重要都系关翻系翻回翻个焦点都系喺翻即系关于呢个占领中环嗰个取向。 系 咁而家好明显系一个好重大嘅分歧啦。咁而我觉得。即係呢個分歧就係某個程度上可能都係阿朱玉賢同阿黃安民之間係一定嘅唔同嘅睇法咯。 但係呢個分歧咧，可能係嚇呢個係建制啊，或者可能係特區政府好 happy 嘅 喎，真 係。鬱敏喺個節目裏邊嘅表態，因為最近呢個成件事件就係即係黃良達嘅即係預算嘅節目裏邊就全面攻擊成個佔領中環啊嘛。咁雖然我都好理解，即係譬如佢講嘅嘢，或者所謂理論上陳文講嘅嘢，即係有一定嘅道理，尤其是對啲所謂年輕人咧，即係嘅新世代咧，就幾 appealing 嘅。即係佢講啲唔係完全冇 point， 不過問題咧，即係我始終覺得呢啲都係個政治手中策略嗰個分歧咧，就唔應該上升成為直我矛盾嘅。即係因為始終最主要個敵人嘅矛盾就係中共同埋梁振英嘅政權啊嘛。 冇錯， 即係無論。里面有几多分歧，有几多私人恩怨，呢啲全部都应该摆开。 阿 Q 姐，你讲呢一句就系正正就系我相信我哋嘅听众系要了解吓，即系你头先讲一句讲得相当好啊！大家互相嘅分歧咧，唔应该提升到敌我矛盾。我哋嘅目标就应该一致，相对地当然有，梗系有好多唔同嘅分析啦，唔同嘅意见啦。 同埋喺言论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即係我都明白啊！即係俾你做網台，即係吸引年輕人嘅網台咧。即係你用嘅用語或者用即係所謂粗口，即係我唔絕對唔介意粗口。即係後生真係我會親切好多啊，過癮好多咁樣。 但係呢個係 減少一啲情緒化嘅語言啦，因為你針對嗰件，即係嗰個策略裏面嗰個即係要點嘅辯論啦，好過針對個人。 是 即系你估计嘅动机啊， 冇错， 或者佢嘅利益嘅，喂，呢啲永远冇得讲，即系而家，即系国内冇得争辩里边，又讲边个收咗港党钱去鬼知咩？ 系冇一个切实嘅证据。 不过高登上面啲评论好特别啦，不如我读一段啦， 即系咪判论政治咧？就永远系睇个客观效果，而唔系睇个主观嘅要求嘅。 冇错，冇错， 因为判论政治啊，即系马克思嘅教过啦，讲过啦，你咪睇佢，即系虽然系讲观其言，正其行，其实个行为。即是重要那個言論，因為你最後發生的實際政治效果都是個行為嘛。現在很簡單，譬如你整件事，即是不要理誰對或者不對，如果真是人望不對播的話，那就是說你整個泛民陣營，特別是民間的陣營裡面，就少了一個很有力的力量咯。 是 是，現在大家也知道呢，如果追溯回網台的歷史，即是各位大班就即都只能說網台是直升機嘛，他要揸出地質嘛，沒有出地質打才要揸直升機啊，咁又唔認係直升機啊，自己自圓其説啦。 佢而家自圓其説話呢架係超級直升機啊！ 但係網台始終係同呢個大電波係梗係有差別啦。 唔係，但係咧係大班好有意圖打開呢個局面。 第一要明白香港網台嘅出現咧，就其實係2003、2004年之後咧，當時講我哋搞呢個民主道德力量，嗰陣時即刻消散嘅。咁亦因為去到2004年咧，即係嗰陣時估計以為咧，即係港黨去撐啊，董建華一定撐到尾落唔到台啦。所以呢個民主道德力量改名做民主救港力量。然之後咧，我哋就覺得咧喺意識形態上咧，應該要有自己嗰個輿論基地，所以咪去搞網台咯，唐先生。咁最先係搞呢個香港人民廣播電台啦。不過今日咧，因為啲人事糾紛咧，即係第一任嘅台長嗰陣時係黄韵贤啦，其实我哋嗰啲有份搞嘅，即系最早嗰阵时系，即系阿长毛啊，我啊，萧山啊，即系全部人。咁后来就因为你记得当年政党有，公民党有个 A 四五台，记唔记得？ 民主党都有啊，民主党都有搞。 我就系因为咧 A 四五台嗰阵时咧，阿北仔又有帮佢哋嘅咪， 系啊。 当年选举嘅时候咧，嗰班大壮要去选咧，就唔可以做电台，咁我去做替工咯。喺咗两三个礼拜之后，今日北仔话不如我哋自己搞一个，咪搞一个 set 台咯。所以之前而家就系呢个人网啫嘛。 你嗰个北仔又不号名啊嘛，系咪？ 不号名吓， 系啦。 后来佢哋

不支持。 那你覺得這個的後著會對人民力量的影響有多大？ 這個很明顯是有一定壓力給這個人民力量咯，即是很客觀地大家看到就是人民力量前身譬如社民連當時如果不是有人網啦，我想社民連第一仗不是那麼即人得咁輕易啦，是不是？是。那如果社民連不分裂講真是人都看到的，即是社民連第一次次選了之後呢，在2008年如果不分裂，所以當時來講社民開始分裂的時候，我還在做這個人網幾個代表人，我都極力反對，即是我反對之間那些因為個人恩怨裏面是我們完全不理，我不理他誰啱或者不啱，即是我們永遠都不知道，是不 是？要看個大形勢啊。 但是就那件事我是反對，即是反對分裂。咁結果呢真係如果你唔係分裂的話呢，其實08年就攞硬五席啦。 是。 如果攞硬五席亦都根據其實雖然原都有一度有個理念嘅，即係佢做法都啱嘅。咁事實上去年鬱敏上台之後都首次現咗證明咗威力啦，就係個拉布戰術啦。因為拉殘咗佢五局呢，即係五至十四局囉。 係冇錯。 即係如果呢個鬥爭策略係繼續延續落去，又有足夠嘅人手，其實係唔使搞佔領中環都已經冧到嘅政府可以。 好啦，喂，多謝你啊，嬌仔，因為咧，即係 背景嘅資料同埋 我相信 睇法， 冇錯啦。呢個人網呢個問題咧，我相信嚟緊呢個星期咧，喺我哋 D 一百咧多個節目啊，包括啊呢個大班又可喂，夜晚咧我哋嘅呢個十級自由風都會討論。 唔使啊，一陣嗰個茶樓就可以傾啦，龍鳳大茶就可以傾 啦， 冇 錯。好，喂，多謝曬你嬌仔，好啊，唔該曬 ，thank you， 拜拜。嗱，因為咧而家我哋一早咧約咗吳凱兒咧， 係啊，唔好意思遲咗。 吳凱兒咧嚟講呢個限奶令，咁一定要即係揾阿吳凱兒出嚟傾一傾。早晨啊，吳凱兒。 早晨，翻過嚟早晨。 早晨。 唔好意思，因為咁早煩到你。 冇問題。 因為我哋今日咧見到蘋果咧就你怒斥限奶令破壞法治，當然係要揾你呢位原立法會議員代表法律界，即係講講你嘅內心以及點樣睇呢件事，但係跟住落嚟立法會真係把關不力啦，咁以後點做呢？咁啊，唔可以請你請講。 你都知道咧，我對即係嗰個立法會個工作表現咧比較執著啦。 明白。 特別咧係即係立法呢啲大事咧，即係你法律係約束全世界嘅人噶嘛？你立啲法，你好唔好？你破壞法治一件事，你另外一方面咧，你係害人噶嘛？ 冇錯。 三方面咧，亦都影響人哋對你嗰個地區啊，對你嗰個管治啊。對整個法治的信心的嘛，那你什麼這麼難呢？即是做好你份工啫，是不是？所以我覺得呢，即是在這些事都做得不好啦，我就會很激氣咯，是不是？阿富你都見過我周時是為這些事激氣。 我想大家呢，即是跟吳凱兒共事過的立法會的同僚呢，包括我呢，即係有時即係同阿吳凱兒喺一啲即係好細緻嘅即係法律嘅條文上面呢，我好明白啊吳凱兒呢你係執着嘅。而呢個執着呢正正就係喺我哋法治根基嘅最重要嘅一環。有啲嘢就不能夠推喎。其中有一樣呢，你喺蘋果呢嘅報道就係咁啦，你話唉即係政府根本未有足夠證據證明有奶粉荒。跟住呢就整然呢就先執行後審議，簡直係無法無天。請你講講啦，由你口中講。 其實呢就我哋到你睇完審議嗰陣時呢，第一日呢啲人就出嚟呢，嗰啲奶粉供應商呢就話其實唔係嘅，係大把奶粉喺度嘅。咁你亦都想像呢，奶粉唔係罕有嘅嘢嚟㗎嘛，係咪？佢要需求多啲，佢咪去做多啲囉，係咪？咁所以呢嗰個唔係一個供應嘅問題，而係一個即係銷售嘅手法嘅問題囉。咁如果你首先呢政府要立法之前呢， 一定要小心知道那個是什麼問題。如果它是一個銷售的問題，政府應該說喂你銷售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會這樣的，為什麼有奶粉沒有人買到的，為什麼你入了那麼多噸奶粉，但是呢我們的港媽港 B 就沒有奶粉的那你第一時間你應該召集奶粉商來說究竟什麼事，那現在你這些你都沒有做，快快即是最容易做的事，因為你是令到個立法會嗰度，你喺立法會佔多數嘛，咁你咧就於是整色整水咧，就去發嗱嗱臨通過一啲咁樣嘅法律先，呢啲就係好唔負責任咯。咁第二咧， 佢嗱嗱臨咁用個電話叫係幫人哋訂嗰度，經已知道經係出咗錯啦，梗 係。直情係咯，你應該咧就係、是、你作為一個政府咧，你唔係幫人訂奶粉噶嘛，你應該叫嗰啲嗰啲供應商啊、銷售商。喂，你應該搞翻好，亦令到人哋訂到奶粉。如果唔係，你點樣樣處理嘅市場啊？今日訂奶粉，聽日訂豬肉啊？咁你嗰、那個 咦係喎， 啊、 豬牛短缺嘅時候， 就變咗幫人哋熱線訂食物㗎。即係呢個管子都唔通㗎嘛。好啦，我當你咧係我唔啱啊，你話係有奶粉荒啊，有啲咁，但係亦都唔係所有嘅奶粉咧係買唔到嘛，係幾隻啊嘛，係咪？咁你定嗰条法律，你点可以定得咁阔呢？你定到咁阔，咁你话即系嗱，譬如你定条法律，你话男人要拉，女人要拉，疑似男人嘅要拉，疑似女人嘅要拉，咁你叫海关点啊？梗系全部拉晒， 全部拉晒咯， 人世界啦， 有杀错冇放过， 你就赖海关。你自己都唔睇下，你即系点可以咁咯？咁、而且你呢啲嘢咧，阿富你都知道。如果你是審議，你當年在立法會，你用條這樣的定義來第一眼你就看，哇，什麼叫配方粉啊？ 他譯過來的嘛， formula milk 嘛， 知不知你說什麼？是 啊， 是啊，是不是啊？會不會人家要守法，懂不懂得的？即是你如果有做呢，這些呢是頂眼頂鼻的東西，你立刻可以看到，但是居然呢就沒有做。咁你話係呢個當然係政府唔啱啦，佢27號提交立法會，有乜理由3月1號就會生效啫？以前都唔會㗎嘛，佢先定立後 先定立，點都攞嚟睇睇啊！ 行嘅日期咧都唔會係3月1號噶嘛，更加唔會叫人嗱臨去執法噶嘛，咁會俾所謂 grace period， 你有啲寬限期，喂大家熟習咗，啊就唔好出咗問題咁樣樣噶嘛，係嘛？咁所以咧， 嗰時啲煙包嗰啲係話某啲字句唔用到都係咁樣嘅，有寬限期啊， 當時我哋睇得好準嘅。 你譬如話好似停車息事咁啊，咁你已經決定都要做噶啦，你都通過法律啦，咁你都有做啊？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咧就講嗰個版權條？条例嗰啲嘢啊，即系你学校嗰啲影印咧，都会被 排 法啦。咁你咪到执行嘅时候，大家先知道，咪大家哗然咯。即系呢啲系我哋慢慢行过嘅路嚟噶。咁你如果立法会系睇得紧啲咧，即系呢件咁嘅事就唔会发生。而家你拉咗人，第一你又认错，就话系海关唔啱，海关就唔系唔啱，你系去怪人。第三，你咧就要去嗰啲俾你拉錯嘅人咧，你又要向人哋道歉，又要幫人哋去法庭攞翻啲保釋金啊等等。咁你香港市民梗係有個印象，哇！原來你係內地嘅人咧，內地政府嘈咧，你就法律都要跪低咁。係， 仲要叩頭添啊！爭個高永文。 你跪低話你叩頭，咁對你好好咩？即查实系你自己错，但系你俾人个印象咧就系好差咯。 唔系啊，唔可以啊，咁我哋向前看啦。唉，即系而家搞到咁，即系立法会咧就仲审议紧啊，你知啦。 系啊， 咁点搞咧？ 一路审议，你话几封？ 系啦，咁即系我哋个立法会搞到咁，即系我哋即系真系唔占领中环唔得啦，系咪啊？唔可以。唔系真系噶，你而家嚟到呢个阶段咧，即系话。即是建制派中人政府话乜佢攞到嚟就。 即是占领咗立法会 咯。即是要占领立法会先咁就弊啦。不过呢南海怡我好欣赏你呢即是离开咗立法会呢都仍然喺呢啲问题上面呢即是要適時地是要向我哋即是表达你呢啲。 唔係我唔係想咁做㗎但係呢。 咁当然啦。 忍唔住啊。 係啦我真係觉得係。 呢啲忍唔住呢你係要有呢套戲嘅所以呢我最近我都聽到你喺港台有時你夜晚即係黃昏你都有得閒我哋上下嚟我哋 D100 好嘛我哋嘅大班係啦我哋 D100 呢第時有好多個台嘅咁你繼續因為你呢套戲呢 你的口音不要有什麼問題呢新加坡人都這樣說沒錯有口音才是真正香港人不行沒錯有口音都這樣說有口音才是真正是香港人大哥我去模仿人保持聯絡上來D100我們拜拜拜拜有個愉快的週末不可以是我其中一個相當尊重的一個立法會議員因為當年他是做很多草案每一次跟他談的時候他真的很少話呢 他都很看得到你知不知道当年我们为什么很生气他不是只生气他生气整堆的大律师就是说这个资讯自开放为什么不可以被人有海外版的DVD可以买到租到呢有时这些就是回到刚才阿Q仔讲肖若元和黄毓民的矛盾的问题 有不同意見譬如你過去我和吳可兒在一些民生上或者政策上討論說爭得面紅耳熱大家在立法會裏面但大家都知道就是為自己的立場來去保持一些看法以事論事對事不對人香港正正就需要這種感情 還有兩分鐘可不可以給我發表一下我懷論我懷疑在寫這個限奶的條例裡面會不會經意在律政署草擬這個條例裡有些無間道在這裡即是有些人故意寫到他烏里白白你這個說法我不是第一次聽的 其實現在不只是這件事很多譬如昨天我看不過眼但我又要被指示去做譬如我們昨天說來說都說不到填海那件事填海裡面的諮詢文件裡面你一地方叫他填海你真是推陳茂波去死一落到諮詢龍鼓灘其他很多地方你根本就推他去死 環保團體不圍到你媽媽都不認得一樣而已所以這個政府他是不明白公務員系統裏面做事的方法於是乎有些人學者你這樣推你去死看看你們是人還是社會社會之後你是一個局長有沒有料到離開會不會不是人力對人網香港人網然後對人力的影響會很大接著蕭若元可能會另外一個包裝再來去在人網上去打拼之後的發展是怎樣呢 拭目以待還有十幾秒我繼續多謝劉小姐要向她在墨爾本的朋友施慧敏Katie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拜拜